这里是音乐在旅途，下面请欣赏王杰石谢丽斯演唱的《阿黑歌与阿什马》，穆玄甫演唱的《草原之夜》，李谷一带出的《难忘今宵》。 是你生花的季，是海中开出了石莲花。谁要对石林把歌唱，多情石林会打花。 姑娘们看着阿黑哥， 小伙子爱唱阿什马。 阿黑哥， 阿什马。 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，

心在，不负人民养育亲。战友啊战友，亲爱的弟兄，待到他春风传家训，相逢，我们再相

不怕路途远，翻山越岭过大河，站在桥头四下望着珍珠玛瑙挂满坡，八尾梆子金闪闪，高粱赛脸红似火，大豆结荚滴着嘟噜蜜，气色方的果丝儿压弯了壳，水库的鲤鱼直打飘啊，呱呱乱叫鸭子鹅，青塘瓦舍南山下，哎，那是啥时候又添了一个变电所哎？我让我越唱越高兴哎，铁脚板嗖嗖嗖嗖就好像登了上那摩托车来，哎呀！ 下面请欣赏叶采华演唱的《采茶舞曲》，曹燕珍、于连生演唱的《蝴蝶泉边》。

着寒露的朝霞，穿过大地胸膛，成熟的太阳站在西边的高山上。 目光更温柔，眼中更慈祥，黄昏的太阳依然绚丽， 下面请欣赏吕继红带出的《音翔》，杨澜演唱的《疯狂世界》，钱曼华带出的《海鸥飞来了》。 借你心里 纯洁的心，照耀着照耀着纯洁的心。海鸥飞来了，来了来了，我心不由降临。海鸥飞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的是彩蛋卓玛演唱的《吉祥的月亮》。

tutti cancelli bailino, amici nuovi animagire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马子玉演唱的《男子汉去飞行》，戴玉强带出的《你是这样的人》，赛秀荣演唱的《猜花》。 蓝天下走着一对年轻人，有几个女孩在一旁说个不停，问可是那银幕上的银牌英雄，问可是那竞技场的健美明星。默默一笑我们走得匆匆，年轻的英气属于深邃的天空，潇洒和英武我们挥洒在云海，男子汉去飞行，去呀去飞行， 男子汉去飞行，去呀去飞行。 蓝天下走着一对年轻的鹰，有几个女孩在一旁助我穿布，请我们用彩色拉眼编着花花，请我们夜航归来捎回几粒星星。飞翔的生活并非浪漫神话，过几股风云才能走出独天空，蓝色的日记我们写满了勇敢，男子汉去飞行，去要去飞行。 蓝天下走着一对年轻的鹰，有几个女孩在一旁说不停，问可是那银幕上的银牌英雄，问可是那竞技场的健美明星。 默默一笑我们走得匆匆，年轻的英气属于深邃的天空，潇洒的鹦鹉我们挥洒在云海，男子汉去飞行，去呀去飞行、啊、

难独当。勇敢的青年哈萨克已满独说情儿永远歌唱吧，等那月儿爬上来，你我坐在树荫下，哎呀呀，叹说情儿永远歌唱吧， 心儿放纵。